历史群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周明和。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北宋王安石变法的问题啊。为什么突然要讲这个题目呢？当然跟我个人长期以来的这个古代史方面的这些兴趣有关系。也跟最近碰巧看了一下这方面的书籍，从而引发了进一步的思考有特别直接的关系。我们很多人呢现在也很喜欢历史但是呢都有些偏爱近现代史。不过我觉得其实古代史的问题吧，它也是挺重要的，对于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启发的意义。这个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一直它是一种强政府的状态什么侵犯人权呀，什么侵犯私有财产呀，什么强力打压言论自由都是相当严重的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那些事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的惯性所使然。所以吧，我希望大家还是听一听为好至少头脑里应该有点这方面的那个常识在这次分享当中吧，我还会专门提到这个苏轼苏东坡的他的这个乌台诗案的这个事情也算是给大家增加点文学背景知识，对于我们理解苏轼苏东坡的这个文学作品会有很大的帮助对我自己我感觉触动也很大，就对我理解他这个作品对他这个人生有比较直接的帮助吧。所谓知今亦见古无古不成今了解古代历史对于了解近现代史，了解我们今天，我了解我们当下，肯定也是帮助很大的当然了，我们最好也多看看世界历史闲言少叙就说中国历史上这些有名的所谓变法改革的问题吧，大大小小恐怕也得有个上百次其中著名的至少吧也得有十几次比如说这个商鞅变法、胡服骑射以及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周周世宗改革宋仁宗时期呢庆历新政，然后就是这个王安石变法以及张居正变法还有这个晚清的这个戊戌变法等等甚至也包括就是今天已经持续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改开就是这个新时期洋务运动当然它这个改革吧一开始算是展开的很好，就是后来吧也基本停滞了此外吧，就是每一次这个改朝换代吧，其实它往往也伴随着就是一次次的剧烈的这种制度的变革但是呢这个制度本质它没有改变，它有一个总的趋向当然就不必定就总的趋向就是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吧，它是有一些像那种封建制度转变它属于背离了这个总的这个大趋势。但是其他的时代基本上都是为加强这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尤其是这个皇帝就是他的这个极端的这种权力王安石变法吧，他之所以那么受人关注除了他巨大的这种争议性、复杂性外，主要也是因为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大宋的模样很好跟《红楼梦》里的贾府一样外头看着轰轰烈烈的可就是朝廷他没钱花我们的那个教科书上也算高度肯定了这次变法。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但凡是我们的官方赞美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三思再三思就像现在在发生的这个事情。另外就是我个人之所以关注这个题目主要也是因为觉得它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现实有非常巨大的这种启发。比如说吧，我以前就写过一篇那个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文章吧，题目就叫做这个体制内改革与国有化运动的惨败再谈王安石变法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就定了个还谈 有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这个书籍和文章吧，我也看过很多了，就是说大概七八年前就开始看啊，总觉得就是还没有出现特别全面深刻啊，以至于让我特别服气的，就是以前吧，大概十多年前啊，我主要是受那个黄振宇影响啊，就是现在吧，就对黄振宇就是批评很多吧，当然了，我这个水平也不定多高啊，何况也没有真正深入的全面的研究过这个题目啊，只是可能啊有一些啊较为有参考意义的这个个人见解啊，所以我姑妄言之，大家就姑妄听之吧。在我们这个当下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和感受到的，今天的中国啊遇到了太多的问题和难题啊，这些都亟待的解决啊，而这些问题和难题啊，很多方面其实跟北宋时期所面临的那些困局啊几乎啊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说随着国家机构的这个膨胀吧，政府啊他总觉得啊他这个钱吧他不够花。那个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啊，就是苏子由啊，曾经啊总结北宋朝廷所面临的这种巨大的困局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三庸问题吧，即庸兵、庸官啊、庸费。在那个北宋开国那个宋太祖时期吧，大宋的兵力吧大概有20多万啊，但是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啊，就是范仲淹写那个冤楼记啊，那个时代啊已经突破了125万啊，到这个仁宗的儿子吧宋英宗时期吧就稍微啊减少了啊，到大概有116万啊，就是养这么啊多的这个军队吧，就是需要花多少钱呢啊，如果报出一个数目啊，大家恐怕没有一个概念啊，我就说啊，当时啊北宋政府的啊年均这个财政收入吧，如果是这个6的话，那么这个军费支出啊它就是5啊，占到了这个5啊，也就是说这个军费开支吧占到了财政总收入的这个80%以上。当然了，这还是这个没打仗的这个状态吧，就是如果打起仗来吧，这个政府吧他如果没点这个非常手段吧，那非这个破产不可，因为这个打仗嘛就特别烧钱啊，所以当那个宋英宗的儿子啊，就是宋神宗啊，赵顼啊刚刚继位的时候啊，他看到这么庞大的这个军费支出啊，他吓了一跳啊，他就感叹说从五国者兵也啊，就是说让我们国家变穷的啊，这个就是兵了啊，就是军队啊，如果说花了那么多钱吧，却可以打造出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啊，那这个钱吧花的就算是值了啊，问题是这种军队吧他还打不了仗啊，打不了什么胜仗啊，而其中的这个原因吧他就有很多了，比如说啊北宋啊因为对武人严格防范，所以在军队管理和军事指挥方面设置了很多的障碍啊，比如说这个大将出征吧，皇上还给他弄个阵图啊，还让他就是说限制了他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啊，或者说就是这个他严重违背了这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个啊这个用兵的原则啊，其实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将领啊，虽然这些做法吧就有利于老赵家这个政权的稳定啊，但却严重的干扰了将领的指挥啊，还比如说因为这个军队换防问题啊，就是说那个军队吧大概3年一换，但是这个将军将领他不换啊，所以导致这个将不识兵啊，兵不识将啊，另外啊为了确保这个政权的稳定，比如说啊北宋啊因为对武人严格防范，所以在军队管理和军事指挥方面设置了很多的障碍啊，比如说这个大将出征吧，皇上还给他弄个阵图啊，还让他就是说限制了他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啊，或者说就是这个他严重违背了这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个啊这个用兵的原则啊，其实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将领啊，虽然这些做法吧就有利于老赵家这个政权的稳定啊，但却严重的干扰了将领的指挥啊， 还比如说因为这个军队换防问题啊，就是说那个军队吧大概三年一换，但是这个将军将领他不换啊，所以导致这个将不识兵啊，兵不识将啊。另外啊，为了确保这个政权的稳定，副政府吧又不能不啊经常招募一些流民从军啊，比如这个就是闹灾吧，就是会有些流民嘛，他就为了防范这些流民生事吧，他就啊大量的吸收这些流民啊到军队里来啊，这样也就降低了这个军人的选拔的门槛吧啊，造成这个滥竽充数的这个现象。那个宋太祖赵匡胤死得早啊，宋太宗啊的这个他这个军事水平啊就明显的不如他哥哥了，所以说跟那个辽国作战吧就很少有取胜的时候啊，甚至于连这个宋太宗本人吧他都被辽军啊他射中了一箭啊，射在大腿上了啊，这个一到阴天下雨吧啊，老赵他就抚摸着自己这个隐隐作痛的大腿哀叹。到了这个宋太宗的儿子啊宋真宗时代啊，北宋啊那跟辽国啊签订了一个澶渊之盟啊，大概好像就是公元1004年啊，距离现在大概有1000年多一点啊，实现了这个花钱买和平的啊这么一种妥协的姿态吧。但是呢啊，对于面子上啊还是觉得挂不住啊。后来吧这个西夏崛起啊，大宋跟这个西夏作战了，又是败多胜少啊，最后也是花钱买到了和平啊，但是脸面上更挂不住了啊，因为这个西夏吧就比辽国更小了，但是更挂不住啊，当然就是一般提的也很少的，就是当时吧就是交趾，就现在这个越南嘛，哎，大宋他也收拾不了，人家也打上门来了，而且还杀了北宋啊大宋很多的人啊，就是我后边还提到。在这个澶渊之盟啊签订后的这个30多年后啊，辽国呀就是庆历年间了又进行这个军事讹诈啊，大宋觉得动武啊肯定也没有什么胜利的把握吧啊，而且代价也很高啊，只好就继续追加税币啊。我们今天看来啊就是觉得花点钱啊也划算啊，总比死人无数加巨额军费开支啊来的划算。但是呢对于一个有着天朝观念中央王朝思维的这么一个国家而言吧，其实啊跟周边国家平起平坐啊已经是觉得是奇耻大辱了，何况有时候吧人家啊真的会来羞辱自己啊，人家那个大使来了还真不给你面子啊，因此吧对于一些心气高的皇帝吧他真可谓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说这个庸官吧啊，也是因为啊就是大宋吧非常看重这个赵氏江山的这个稳定啊，就是稳稳压倒一切啊，所以强化了官僚系统的这种分权和制衡，由此不仅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啊，更造成了官僚系统的这个膨胀吧。仅仅从啊就是这个1005年到1050年前后啊，就是40多年的时间里边，就是宋朝的这个官员的数量吧从10000多人啊增加到20000多人啊。其实吧如果我们了解那个经济学的那个著名定律吧，就是彼得原理啊，那么我们呀就更容易啊理解这个官僚机构它这个膨胀的原因了啊。要供养啊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吧啊也是一笔啊不小的开支。这里我啊那个再插几句题外话吧，就是说明朝的这个官员的这个工资水平吧特别低啊，朱元璋时代二品官啊就是通政司那个家伙，他卖女儿抽路费啊，还有这个晚明的李治李卓吾啊，就那个异端思想家自杀的那个，他还做过知府啊，我记得他有个就是半留守的闺女吧，就是都饿死了啊，就当时他出去做官嘛，然后他媳妇看着他闺女，后来的闺女还饿死了，那时候他可能是个小官吧。北宋的官员的待遇啊就是还是比较优渥的，但是呢可能也是因为官比较多了吧，可能他这个待遇相对来说降低了啊，就是比明朝肯定要好啊，但是呢可能也后来就不算太高了啊。比如就说咱们这个苏轼苏东坡啊，他做官啊这个前20多年啊几乎又没什么积蓄啊，日子吧过得比较紧吧啊，当然比一般的民众可能还好一点啊。所以说被贬黄州后吧他自己就开荒种地啊， 就晒得很黑嘛，啊，所以从此就有了这个东坡居士的这个称号。就说苏辙啊，苏子由啊，他也一直做官，但是呢，他可能子女多吧，有好像有七个闺女吧，他好像得筹备这个嫁妆啊，这个负担要重啊，所以说借了好多钱嘛，然后就再抬高租啊，他的生活也非常不容易啊。苏东坡其实啊，他一直想做官吧，就是回乡啊，就是那种啊悠游林下呀，或者是什么的啊，但是呢，他一直就不能辞官啊，就是因为啊他没钱啊，所以说他才感叹嘛，就说长恨此身非我有啊，何辞忘却营营啊。啊，再说这个庸费的问题啊，就是大宋嘛，他也经常有一些大型的工程啊，啊比如说这个帝王陵墓啊，宫殿啊什么的啊，开销啊也很大啊，而且吧就是还常常赏赐大臣吧，啊就是变相的这个收买人心吧，啊比那个鼓励你就是贪污腐败好一点啊，这也是一笔这个不小的开销啊。总之吧，就到了1060年代末期啊，年仅20岁的宋神宗登基的时候啊，他所面对的这个困局主要啊就这几个，但还有其他的啊，而最紧迫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个财政危机问题啊，就是想实现吧这个国富啊，进而才能奢望这个兵强啊，就有钱好办事嘛。所以当时吧，国库吧它已经空了啊，财政赤字吧已经延续多年了啊，如果再不想办法啊扭转这一局面吧，那么老赵家的这个政府吧啊，他也将面临这个关停乃至崩溃的这种风险啊，比如军队因为工资长期拖欠啊，很可能要哗变啊，他有可能上访啊，上访之后他也可能啊引发事端，官员呢因为工资拖欠可能要加大贪腐力度啊，就是诸如此类吧，从而可能引发民变啊，这样啊。当然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下那个庆历新政嘛，庆历新政当时吧就是也是针对这个这些危机吧，但是当时为什么突然就夭折了呢啊，当时是有范仲淹他们啊，就是说也是吧这个受到了这个保守势力啊或者既得利益集团的这个阻挠，当时嘛可能那个危机也没这么深，而这个宋仁宗吧，他可能也是因为他没这么大的决断力吧啊，他觉得可能还是想平衡吧，最后吧就是算是把那个范仲淹给外放了啊，让这个新政给夭折了啊，也算是把这个危机吧就是说延续下来了啊。当然上面说的就是宋仁宗吧，他有这个优点啊，但是他也有这种缺点，就是说缺乏这种决断力，这种魄力啊，改革的这种魄力啊，他有点像个老好人啊。就是说吧，就是皇帝吧一般要是如果特别严厉啊，就特别无情啊，当然就对老百姓有好点就更好了啊，那样的啊一般来说就好一点啊。要缓解这个山庸问题吧啊，很显然一定会出现很多的这个改良方案啊。当时司马光、王安石啊、苏轼啊等官员都曾经提出啊个人的这个建议，那么为什么后来啊就是年轻的这个小皇帝吧啊，当时有20岁啊，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王安石这个路线呢？虽然有这个很多偶然的这个因素啊，比如说宋神宗啊还做那个王爷的时候啊，影王他王府里啊有个记事参军啊韩维啊，就是跟他关系特别好，好像就是有点像他的那个老师似的啊，或者朋友啊，他就鼎力推荐过王安石，因为他比较崇拜王安石啊，所以说就是给宋神宗的这个印象就比较深啊。但是呢，这个最根本的肯定还是这个宋神宗的这个个性吧，和他这个思想与这个王安石吧，他有很多的这个契合之处啊。有些研究啊，宋神宗啊的这个学者吧就指出啊，就是赵煦啊这个年轻的皇帝吧，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啊，就跟宋神宗似的，他也有点缺点嘛。然后宋神宗的这个优点啊，主要是性格坚强，做事果断，有主见，有理想啊，敢于打破传统，敢于求新冒险，而且知人善任啊，严肃认真，好学上进啊，等等啊。但是缺点呢，就是也很突出，比如说性格倔强，情绪急躁，任人为专啊，任人过专，喜欢用宦官 啊，他这个也留下了一个很坏的苗头，因为到那个宋徽宗时期啊，那个居然都有宦官、童官这种做太尉了，哈、啊，这个直接掌兵了，这个，哎、啊，这个就是可能也是这个宋神宗开的这个坏头啊。宋徽宗就是他的儿子啊，就是宋神宗的儿子。当然了，我觉得就是宋神宗吧，他还有一个明显的劣势啊，就是他登基的时候吧，只有19岁啊，19周岁啊，变法开始于。啊，1069年了，他就21周岁，当时，啊，而他去世时吧，也只有37周岁，啊，很显然嘛，就太年轻了啊，缺乏领导一个这个庞大帝国、复杂国家所必须的这种历练和经验，啊，不过这个这里再需要一说的是，就是王安石吧，虽然是变法事业的主要的倡导者、参与者和领导者，但是宋神宗的角色无疑也是非常重要。啊，非常关键的，因为最终的决定权在他手里，所以严格说起来，这场变法应该叫熙宁变法啊，历史上其实一直就这样称呼。而由于变法在宋神宗统治的后期，也就是啊，就是这个熙宁年间后面的这个元丰年间还在不断的推进啊，所以更全面的叫法应该叫熙丰变法啊，就是熙宁元丰变法。而王安石在元丰年间他已经退出了政坛了啊，那么就是这场改革运动啊，就是啊，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啊，就现在被叫做这个王安石变法呢啊，其实啊，这个就跟啊列宁有关系啊。列宁同志吧，可能他就是了解一点中国历史吧，他就是在一本书里或者文章里吧，他称赞过王安石，说他是11世纪的中国的什么改革家啊，就是因为列宁吧，他曾经啊称扬过这个王安石的缘故吧，所以我们这个红色史书吧啊，他就开始这样称呼了，就把这个变法吧定义为王安石变法啊。从这里我们也看出啊，就是可以想到，就列宁他称赞的同志啊，很可能啊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好同志。当然王安石这个事情啊，我们还要接下来继续深入的讲。啊，再说到这个王安石吧，他的这个学识啊、人品啊，无疑是，啊，都是比较好的了啊。他的这个家庭环境非常不错，叔祖啊，就是他一个，就是他一个二爷爷、三爷爷之类的啊。然后父亲啊，然后他的兄弟、哥哥、弟弟什么的，连同他的儿子啊，王汤啊，就是家里吧，就是算是四代人吧啊，出来就是8、9个进士啊，这在古代是非常罕见的。连王安石的那个母亲嘛，都会啊，就是写作诗词，啊，就是真是一个书香门第了啊。进入官场以后的这个王安石吧，他非常关心啊民生疾苦，啊，就是这个也算是比较难得吧。加上他个性吧，他又过，所以他很愿意在地方上任职，而不愿意到京师做官，啊。不过他在京师也做过官，啊，朝廷吧曾经有很多次。啊，征召啊，王安石到京师，就是做官啊，因为你在京师吧，可能更容易你做到啊，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宰相啊、执政啊什么这一类的高官，但是呢，都被王安石拒绝了啊，这也为王安石他积累了巨大的名声啊，这有点像古代那种啊，应招屡招不应的那种隐士啊，比如说唐朝啊，有些人吧就专门躲到终南山上去。啊，就是借此吧抬高身价啊，所谓就叫终南捷径啊，然后屡遭不应啊，那种结果让名声越来越高啊，后来直接就请到朝廷，可能做什么高官啊，或者高级顾问、高级参谋之类的。嗯，不过我要强调的是，啊，王安石做个地方官，惠及一方啊，他的那个能力也许是绰绰有余的啊，而且王安石不他还是个学问家，但是。一旦让他主持全国的这个变法改革工作，这个大概就很难说了，因为这个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那真是千头万绪、千丝万缕。王安石的个性其实啊也是大有问题的，往好了说是自信心十足，往坏了说就是自信心过度啊，就是自信心爆棚。所以司马光啊，就说王安石这个人吧，自信太厚啊。我觉得凡事吧，就对待重大问题态度轻率，缺乏审慎这个态度的人，往往都是这个盲目的这种激进主义者、狂热主义者 啊，我觉得王安石吧，他就符合这个啊。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啊，有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啊，都带有这种特点，那就是盲目轻率啊。比如很多事情嘛，啊，你目标很好啊，方法也很好，但是因为你这个人特别急躁，又特别轻率，可能这个事情他会走向他的反面，可能引发很大的恶果啊。所以说我特别反感这种人。王安石吧，还体现出啊，他一种过分理想主义的情怀吧。所以当那个宋神宗啊就问他那个治国当以何物为先时啊，就是说咱们治理国家你觉得啊哪个是第一要务呢？王安石说以择术为先啊，就选择治国方略为先。那么宋神宗就问他啊，你老人家怎么看待啊那个唐太宗李世民啊？啊，然后王安石就说李世民他算个球啊他。啊，他说陛下你的榜样啊应该是啊尧舜那样的圣君啊千万别说什么唐太宗李世民啊就是说李世民嘛，在中国古代史上嘛，就是说也算是基本上是头号的了啊，头号的帝王啊，也算是就是说现实当中的头号，算是这个秦始皇以来啊，也算是千古一帝吧。秦始皇以来就是基本上啊，通常认为啊，至少在宋朝那个之前吧，他是基本上是啊，口碑算是最好的了啊。就是说王安石这个调吧，就唱的就是啊太高了啊，有点不切实际啊。但是呢，其实这里边也说明，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王安石啊，他是一个这个时候他其实还是有很强烈的这种儒家的这种精神啊，因为尧舜吧他是儒家的这个圣王。当然了，也是传说中的啊。一般来说啊，信奉儒家啊，或者是道家、墨家这个观念的人吧，啊，都非常鄙视功利啊，崇尚这个经济上的这个自由放任啊，在各方面嘛、啊、都主张啊不折腾啊，反对瞎折腾啊。历史学家班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啊。然后当然司马光明他也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而司马迁呢？啊，虽然也崇尚自由放任啊，但是他却重视这个商业给民生啊带来的这个便利吧。所以司马迁啊，他不是一个鄙视功利的人啊。从这里也看出，就是司马迁他不是一个啊纯粹的这个儒家人物啊，他这个思想吧可能兼有其他那个方面的这个思想。然而啊，这个司马迁也好，班固也好，什么司马光也好，啊，就在盐铁会议上啊，那些儒家士大夫，什么贤良文学人士也好，他们都非常反对啊，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搞的那种啊国家统治经济模式，也就是说实行政府经济垄断啊，比如搞什么酒类专卖吧，就是现在其实啊，像这个。烟啊可能就是也是搞专卖啊，烟草垄断，至少像石油啊这些这一块啊，让一般的这个民营商人都靠边站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吧，我们今天这个重大问题吧，也是古人所面临的这个重大问题啊。更可悲的是古人的这种经验教训根本没有啊真正的这个吸取，但是呢很多人乱打板子啊，一会儿否定传统文化，一会儿埋怨政府管得少啊，老是吧都找不准这个问题的这个真正的症结啊，我觉得就是思考的少吧，下功夫下的少啊。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那种经济垄断资源垄断肯定会获得很高的这种收入回报，国家就可以拿着这些钱啊去干他想干的事情，比如说扩张军备啊。不过这里面的那个影响吧和相关问题吧往往都是很复杂的啊，比如说这种富国弱民的政策会加重集权倾向，最终危害国家的这种政治生态。所以到了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一方面是朝廷内部的各种残酷斗争和大清洗，一方面啊就是民生的这种严重受损啊，导致这个民间的这种反抗暴增，比如说什么所谓的就是啊那个关东吧，关东就是陕西以东好多的这个出现大规模这个农民起事啊。然后呢军队啊就是也 这军队包括他这个指挥系统也都也都出问题了。所以说汉武帝时期吧，汉武帝后期在军事在那个对外军事上啊也有很多的那个惨败吧，比如说那个李广利啊什么的啊。中国历史上啊贯穿始终的这个思想斗争路线分歧之一，就是儒家与法家的这种矛盾和分歧。法家其实就是中国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国家主义、集团主义的代表，而儒家则是中国保守主义、道德至上主义啊，就是伦理主义、封建主义、朴素民主主义的代表啊，就是我说了它带有这个民主主义的要素啊，虽然是朴素的嘛，因为儒家最尊崇的是大同啊，就是尧舜那个时代啊，它有贤良政治、民主政治啊，甚至还带有这种福利政治的这种特点。当然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很多人啊，他既有法家思想啊，也有儒家思想。王安石他就这样的嘛，啊，王安石啊，然后刚才说前面说的嘛，啊，司马迁他的思想也不是说单纯是哪一家的啊。王安石啊，虽然也是一个儒家的人物吧，推崇的也都是儒家先贤及其经典，他自己啊也写过很多阐发经义的作品，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往往不是那么单纯的，尤其是在一套外儒内法的这种制度下吧。像这个宋神宗吧，他就偷偷的爱看那个韩非子啊。他为什么爱看韩非子呢？啊，我觉得可能吧，也是因为他将想有所作为吧，哈，他可能有这么一个想法。至少王安石吧，在中年时期思想上就有很多的这种法家的因素啊。当然，就是王安石的晚年吧，他更像一个佛教徒了，他的身上的这个佛家的这个因素啊，就是占据了主导地位了。在经济方面，王安石的观念啊，就很像这个张弘扬，他也主张一种国家统治经济模式啊，以获取巨大的这种利益回报。另外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了啊，王安石还提出了一些诸如青苗法的政策啊，只不过这项措施吧还是带有这个理财的性质，等于啊让政府垄断了这种放贷权啊，就是放这个高利贷的这种权利。此外经济理财方面的改革举措还有诸如军书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役法啊、免刑法，然后方田军税法等等啊，这些举措我就不细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啊，或者去百度搜一搜啊。我们知道吧，就是依靠一个专制政府、官僚主义的政府啊，来推行这种大干快上的这种改革事业，最后吧，它一定是弊端丛生啊，就十有八九会走向一种反面啊，就是与他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最初的这个目的吧啊大相背离啊，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啊。比如说秦晖老师吧，他所总结啊出的这个税费改革方面的有一个叫黄宗羲定律啊，或者也叫此货效应啊，就是说越改啊，实际上农民的负担、百姓的负担越重啊，初期看起来可能减轻了，但是过一会儿或者过一段时间啊，那么就是比原来那个负担还要重啊。因为这种改革吧，就是它第一吧，它是要维护官僚集团自身啊，尤其是皇帝他自身的利益；第二就是完全不可能全面的收集信息和参考各方面的意见啊，就是你没有民主表达的这个空间；第三啊，就是执行环节啊，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约啊，以至于给很多官吏啊，以上下其手啊这种空间啊，这种巨大的空间。比如说这个青苗法啊，原本是有减轻农民负担的用意啊，但是也有增加政府收入的这种明显的企图。所以在推行过程当中，上级就会严格要求下级尽快推行啊，而且还要设置一定数额，就像一个地方吧，就是你必须给我收多少钱啊，他给你规定了一个很死的数字啊，就是或者说中央嘛还会派出一些巡查员、特派员到地方督查啊，就这些督察特派员嘛，就是试验熏天啊，就有点像钦差大臣了，能让地方官吏吧就战战兢兢的啊，因为当时吧就是搞得比较严那个新法。如此一来吧，就是那些地方官吏吧下级官吏吧，他啊有些是出于无奈啊，有些可能也是 原来是自身利益所驱使吧，啊，或者就是像他想，或者想做，啊，要爬上想快的速的爬，啊，那么呢，他就会强行的摊派啊，这种政府的高利贷，因为他想出成绩嘛，越出的成绩越大，当然就是越好了嘛，对吧？这可是啊，一般这个私人放高利贷的这个做不到的这种超经济强制的这种行为，因为一般的这个放高利贷，他不会可能。或者说这基本不可能啊，强制一些人啊，你必须啊，就是必须要我的高利贷，必须借我的高利贷啊，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行为的。但是政府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啊，就说好多人根本就不穷，人家也不需要借钱，但是政府强行的摊派，最终的结果吧，就是一定是啊，增加了这个农民负担啊，甚至造成这个严重的扰民害民现象。就是苏东坡吧，他在杭州做那个通判的时候，啊，就是算是太守啊，他那个副手吧，经常会奉命啊监督一些衙役吧，就是鞭打啊那些还不起青苗欠债的这个农民，有催逼的意思啊，也有就是啊就是惩罚吧，就搞得他内心吧就比较痛苦。啊，或者相当痛苦，因为他吧就是算是一个泛爱世人的人，就同情心特别强，而且吧他也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后来为什么写那些发牢骚打趣儿啊的文章啊，其实也跟他的内心的这种苦闷不满有关系啊。再比如这个实行保甲法所出现的这个弊端啊，保甲吧他啊有点像古代那个啊搞民兵啊，或者说是全民兵役制吧，有点像那种啊，就说上民兵吧，然后保甲就需要武器吗？啊，尤其是需要弓弩啊，弓箭啊。但是呢，政府啊，他又不给你提供啊。当然了，就算提供那个钱，肯定也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样吧，他就让老百姓自己花钱去买啊，而那玩意儿吧又很贵啊，很多老百姓吧就是得典当啊衣物啊财物，那才买得起。啊，所以说等买来这个武器吧，兵器啊，就是开始吧还假模假式的训练一阵子啊，比如说一个月啊训练个10天8天的啊，但是呢其实也教不出什么真东西啊，但是呢所以到后来吧就一个月吧就训练不了3天啊，完全是有名无实了，但是呢这个钱吧你也得少花啊，就是加重了这个民众的这种负担吧啊，就是说真的没裤子穿了，人家那没裤子穿了已经。汉武帝时代有一个关于啊征收财产税的法令啊，或者恶法叫告米令啊，这条法令奖励告发隐匿敏钱逃避纳税的法令，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敢于瞒报个人财产，从而那个偷税漏税，那么一旦经人告发啊并查实，那么检举揭发者就可以获得很大一部分啊，被告发者的财产，比如说1/5、1/4啊，因此一时间社会上告发成风啊，以至于吧中产以上之家皆破啊，这是有史记载的啊，因为只要有小人啊或者是仇人告发，你到底偷税漏税了没有啊，情节是否属实呢，那么啊在这种制度下全凭官府官老爷一张嘴了，官老爷说你偷税漏税了，那你就偷税漏税了，说你没偷啊，你就是偷了，他啊也不会办你啊。西风变法时期啊就是那个具体年份，就是西宁七年，大概是公元1074年，政府推出了一个类似告米令的恶法，叫做守实法。当然这个恶法倒不是王安石的主意，而是他的副手吕惠卿的啊，当时王安石吧他就算是第一次被罢相了啊，他回江宁了啊，就是南京了。按照这个恶法的规定，每户人家啊，就是几乎各类财产吧，他都要列名申报，能一些什么农具啊那些不需要报，但是你基本的这些什么房产呀地产呀，然后什么这些各类的什么家里的这些什么重要的财物吧，可能那都要列名申报，最后吧就要按照总额啊，就是来缴纳吧，就是1/5的这个财产税啊，这个比那个房产税那可能还要高多了，就现在这个房产税比那个房产税要高多了，你看这个1/5的话那肯定是很厉害了。 如果有瞒报财产者，一经举报他时，那么举报者就可以获得没收物的这个三分之一的这种奖金。啊，很显然这个过程与结果跟汉武帝时代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啊，官府的收入肯定是大大的增加了。而中产以上的人家很多都因此破产了。啊，乃至于一时间人人自危。啊，当时吧苏东坡他啊也在地方做官啊，他当时吧就对这条恶法及其恶果是持强烈的这种批判态度。啊，他就给那个宰相写信，当时有另一个宰相叫韩绛啊，他就给他写信啊，这个书信就说啊，这么个搞法啊，难道都符合啊就皇官家皇帝的这个敦睦教化啊，符合啊相公您这个践行大道这个本意吗？啊，当然这句话是我白话翻译的。当然了，就是这个新法吧，还体现了王安石与宋神宗两个人那个极大的这个不成熟的一面啊，这就是搞得比较急躁啊。你说你俩啊，可能也都是那种没经验，就是头脑发生的啊，就所以吧，就搞得比较急躁啊。就是说他们这俩人吧，就体现出来他们这种历练不深。这种手段啊不够的原属老辣啊，与他们可能就是其实还是这个经验不足导致的。本来吧就是那么多项新法，你看十几项吧，可以慢慢的推行啊，慢慢的让上下的协调和适应。可是吧就由于急于求成啊，新法的这个推行啊就变得非常急促啊，就是一条接着一条的。搞得各级官吏吧也是焦头烂额，疲于应付啊，如此以来这个推行这个新法的这个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啊。就是本来吧认真搞一搞可能效率吧或者结果比这要好得多，但是你现在搞得太急了啊。当然了，由于北宋的政府是一个权力啊非常集中的这么一个强政府，尽管新法闹得全国鸡飞狗跳鸡犬不宁啊，但是短时期内啊它没有造成啊，就还没有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不像比如说宋徽宗时期那种方腊起事儿啊，那种啊，或者是宋初的那种什么王小波起义啊起事儿那样的啊，还没有发生那种事情，没有那么规模这么大的啊。而政府这个搂钱的目的啊显而易见是迅速地达到了啊，不仅这个财政赤字很快就消除了，而且还兴建了啊52座战备物资库啊，以至于这个钱财吧20年都花不完啊。但是呢民众显然是受害者，像这个变法以前很多农民的这个税负负担啊只相当于20-30%啊，但是变法以后啊有的地方它就达到了这个60%啊，甚至很多人还都破了产啊。当然了这还没有计算整个商人阶层的这个巨大损失啊，这个商人大商人什么基本上好像就被打击光了，民营企业家都没有了，民族资产阶级消失了。王安石在变法前口口声声说不给农民增加负担，甚至于还要减少他们的负担啊，只是将所谓商业权益和高利贷权益收归政府，但是实际结果它是怎么样的呢？很显然这就是王安石啊他遇事不周啊，处事啊就是不熟练啊，这么一个个啊，处事他不老练啊，这么一个个格。上面嘛就非常简单的谈了一下这个变法对于民生方面的一些影响，下面呢我再说说啊这个政治方面的这种消极影响，那就是恶化了政治生态啊，这体现在多个方面。我们都已经知道一个社会往往会形成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如果进行有序的竞争啊，就是这种有序的这种可持续的这种竞争啊，就会生成健康的民主政治。可是在皇权专制社会不具有这样的社会基础，不具有这样的思想基础， 观念分歧、路线分歧往往会演变成为残酷的权力斗争。当然了，民主社会它也有权力斗争，只是这种斗争是在公众的监督之下，遵循法律来有序地进行的，并且一个最高领导人还往往有严格的这个任期的限制啊，比如美国总统啊，他任期不能超过两届啊。皇权专制的社会中就不一样了啊，由于这种权力缺乏监督和过于集中，一方面掌权者可以凭借它来打压异己啊，往往打压的可能比较残酷一点啊，可能就是让你人间蒸发啊，或者是让你家破人亡。另一方面则可以凭借它获取巨大的利益啊，比如说天宗树、黄金屋、颜如玉这些诸如此类的啊，这样的诱惑有几个人能拒绝呢啊。所以这个专制制度下的这种权力斗争啊，才那么的激烈和血腥啊，尤其是争夺这个皇位啊，造成父子相残、手足相残啊，这个夫妻相残这种啊人间惨剧啊比比皆是啊。也因此很多这个古代的领导干部啊啊都愿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啊，当然也是因为啊在这种位置上干的那些事吧，有好多是见不得人的啊，他们也害怕请算吧，所以这个机制啊也没有很好的退出机制。对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啊，很多大臣啊都是极力反对的，而且这个里边往往还是一些吧这个德高望重的大臣啊，比如韩琦、温彦博、富弼等等啊，他们吧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宋神宗这个登基吧，或者说他接班啊，他们也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实宋神宗对他们还是比较感激的啊，也比较重视他们啊，或者说一些非常具有社会名望和道德声望的贤达人士，比如说文坛健将的这个苏东坡和大儒程颢，以及这个政坛新秀吧，曾经跟王安石做过同僚啊，然后关系一直也比较好，这个司马光。由于宋神宗啊非常信任王安石啊，凡是反对新法的大臣啊，就是最后吧几乎全部被贬谪和外放了啊，比如说这个苏轼吧，其实宋神宗啊挺看重他的，但是王安石说苏轼不行啊，苏轼这个他的学术不纯啊，就把宋神宗吧就把那个苏轼给放到杭州去了，其实这是陕的一个好地方啊，让他到杭州做通传，其实那是好地方，其实也是就是一种照顾吧，一种很好的照顾。如此一来，就让变法派逐渐掌握了大权，并且还失去了一种有力的制衡。另外吧，由于这种变法的主张吧带有法家性质啊，又明显地有害民生，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官场的道德逆淘汰现象，造成那种小人品格啊的这个官场投机分子啊大量的上位啊，大量的充斥官场，这样就明显地恶化了官场的政治生态啊。比如说支持变法的这个著名的科学家沈括吧，好像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啊有正史记载的这个大科学家，第一个就是张衡。但是呢，这个沈括吧，他就是一个道德品性很差的人啊，他是第一个啊，就是试图利用言论问题来诬陷苏东坡的人啊，就是这个乌台诗案的这个始作俑者，其实就是沈括啊，虽然他。到那个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他以前想干这些事啊，直到没干成。王安石本人虽然道德品性较佳啊，但是架不住各类小人政治投机分子的上位啊，然后呢王安石自己又没有太留意这方面啊，结果对他本人啊也形成了一定的威胁。比如说他的副手吕慧卿，这个人明显想独揽大权啊，所以当王安石吧因为这个压力太大啊，就是第一次被罢相的时候吧，吕慧卿居然是百般阻挠啊，以防止王安石复出啊。吕慧卿吧最后吧虽然失败了，但是被转入权力恶斗漩涡中的王安石吧却受到了不小的这个精神打击， 而且他唯一的儿子啊，就是那前面提那个王庞啊，他也是一个进士，也是做官，当时还送了命啊，当时好像是33岁吧，使得原本就不怎么留恋权力的这个王安石吧，越发的心灰意冷啊，因此复出后啊，不久就再次离职啊。这王安石吧，他可能他有啊，对于佛学佛家的这些东西吧，他本来吧，可能他就有一些有一些参悟吧，至少他有一些本能的这么一种啊意识。当然这个王安石吧被两度罢相的这个原因吧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作为皇帝啊，这个王安石吧至于宋神宗啊，他毕竟是一个臣子啊，如果信任过专啊，所赋予的这个权力过大，势必就会造成这种伟大不掉的这种现象啊，进而造成对皇权的这种巨大的威胁啊。这个老赵家的这个家法啊，祖宗家法啊，核心啊，他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注意啊，防范和猜忌这个陈瑶啊。当然主要他针对的是武将，但是其实也针对文臣。所以宋神宗啊也慢慢理解了这家法啊。当然了，就是王安石他自身吧，他也有一些问题啊，他有时候不给宋神宗留面子啊，结果让宋神宗他可能就是脸上有点挂不住啊，自尊心他有点受点侵犯啊。而且呢，就是说经过这个这个六七年的这个努力吧，哈，这个复国的目的他已经达到了啊。此外吧，由于政府所掌握的这个当然我还是说这个分析这个变法带来这个弊端吧啊。此外，由于政府所掌握的这个经济资源与经济权力增大了啊，也就意味着他们这个官员这个寻租啊及上下其手的这个空间他加大了，这就很容易助长官吏们贪腐的倾向啊。何况变法派本来就多有那种急功近利之徒啊，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比如说国企国有企业啊，公共资产项，为什么啊，就是说像印度啊英国啊或者那些国家搞这些玩意儿，他们也都啊生出了很多的这个腐败啊低效这些事儿啊，为什么这么严重，其实也跟他这种制度有关系啊。比如说有一位官员啊，陆电啊，他反映吧，就是放清明了，这个官吏吧收受贿赂啊，但是变法派的官员竟然说什么呢，私家取债一取一鸡半屯啊，就是说就是私人放高利贷的去那个就是去取那个还的款的时候吧啊，也需要在那个人家啊，算是那个借贷人家，就是吃个鸡啊吃个猪啊什么的啊，就是额外的这种款待吧啊，就是说官员收点贿赂也正常啊，这就等于公然放纵腐败。北宋的前期和中期啊，虽然它也是这个皇权专制体制，但还是有一种啊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这种气象啊，就是北宋的他几个开国皇帝他有这个意图啊，觉得要让啊皇帝吧啊与士大夫啊共同的，就是说协力同心啊，共同治理天下啊，所以说就是说当时吧就是科举制吧啊，他吸收了，就是说他们这个啊就像扩招一样啊，吸收了或者说那个选拔了大量的这个进士啊做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这个士大夫集团啊。国家的这个权力吧，他就是当时就带有这种开放和这种一种平衡的这种趋向啊。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某种制衡嘛，权力的制衡啊，当然它不像现在的这种权力制衡。它只是官场啊，或者说是行政权方面的他这样的一种制衡。一般的皇帝吧都比较能够听取大臣的意见啊，尤其是这个宋仁宗表现的最为开明啊，像那个曾经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那个滕亮滕子京啊，他在做谏官的时候就敢直接上书严词抨击宋仁宗沉迷女色啊，上朝啊办事的时候萎靡不振啊。宋仁宗虽然面子上挂不住啊，但也只是把这个滕子京啊给平行外调了啊，不让他在京师啊然后在那里观草或者是批评自己了。宋仁宗啊最是不乏啊人数和雅量吧 而他执政时间又长达40多年，所以宋仁宗时代可谓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巅峰啊，也创造了文化上的一种大繁荣大兴盛啊，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巨人啊。当然他不像那种李世民那种文治武功那么厉害啊，就是说他不像他啊，就是一种开国君主啊，但是他作为一个算是守城之君吧，应该说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啊。当然跟他前面那些那个前代君王的一个铺垫也有一定的关系啊。虽然这个宋仁宗时代所暴露出的问题啊也非常之多啊，但是相对来说吧，他还是很不错的啊。可是到了这个宋神宗时代啊，开放平衡的政体就慢慢的向独裁专断的方向发展了，以至于后来的政治生态越发的恶劣。宋徽宗时代和几乎整个南宋时期啊，都不复带有仁宗时代的这种包容气象了。当然了，宋代少见皇帝的这种个人独裁啊，多的是皇帝与权相的这种共谋独裁，或者权相窃取皇权的这种检阅独裁。比如说宋徽宗与蔡京等人的这种共谋独裁，和宋高宗与秦桧的合谋独裁啊，以及权相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的检阅独裁啊，这种独裁其实都是非常恶劣的。著名华裔美国学者刘子健先生就曾指出，两宋之际是中国文化由较为外向转向内在的契机，因为政治气候恶化了，言论自由的空间更加紧缩，结果也就造成诸如理学的大盛啊，就是朱熹这些人的出现。中国的士大夫啊，就是朱熹吧，和那个陆九渊他们啊，这些人的出现啊，和什么张氏啊，中国的士大夫越发将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诉诸于道德，丧失了类似范仲淹等人身上的那种带有外向活力的那样一种啊士大夫气质。是在晚清时期吧啊，以前我们在群里也都讲过，就是为什么来华那些日本人啊，看到中国读书人的形象啊，都是比较迂腐啊、卑弱猥琐的那个形象呢？啊，其实这就跟学术思想转向内在化及皇权专制的这种越发的强化，它有很大的关系。啊，日本人原本以为中国人是雍容华贵啊，中国士大夫是雍容华贵、积极向上的这么一种状态。其实那种印象嘛，主要还是来自于啊这个唐宋时期啊，尤其是这个所谓的盛唐啊啊，然后还有这个北宋的这个中期啊。宋神宗时代政治生态恶化了一个比较典型也是带有转折性的重要事件啊，就是苏轼苏东坡的这个乌台诗案。与苏轼啊大家既非常熟悉，其实也有点陌生啊，但这里我们不多讲啊，有兴趣者我就推荐啊，就先推荐台湾学者李一冰所著苏东坡传啊，这个大概有60万字，比那个李玉堂版的要至少要文字要多出3倍啊，而且有深度啊。当然如果想更多了解，自然要看更多的这个资料了啊。苏轼早期比较像一个传统士大夫啊，抱持着儒家立场，所以他反对王室变法。在科举改革方面，苏轼是文学派啊，他跟欧阳修一样。但是呢王安石他是义理派啊，其实范仲淹他也是义理派啊，他们观点是不一致的啊。结果啊，就是苏轼吧，就是被外放到杭州做了地方官啊。苏轼呢人很聪明，然后本来又喜欢打趣啊，喜欢这个谐趣啊，比较幽默啊，然后偶尔也讽刺一下时政啊，这些情绪吧充斥在他的书信里和各类作品里啊，因为他社会影响力比较大吧，所以有些散布不满言论的嫌疑啊。苏轼的这种情绪和表现啊，在我们今天这个微信圈子啊、微博圈子呀啊，这个都是司空见惯的了啊，可以说我们人人都是苏轼，而且人人都有可能啊被定罪。 不过王安石还算是一个君子啊，他不太计较这些啊。等到王安石去职以后啊，那些当权的新法派啊，非常担心司马光等人会重新掌权啊，因为当时嘛，他们已经注意到司马光啊，在洛阳已经啊有那种复出的那种架势了啊。但是当然了，就是司马光当时就是在主编那个《资治通鉴》啊，但是呢，他的这个就是说他是。这个反变法派的这么一个灵魂人物啊，就是说啊，就所以说受到这个变法派当权派的他这么一个就是说一个防范嘛和猜忌啊，就是说想要把他彻底给打倒。因此嘛，就他们嘛决定嘛制造一场大狱啊，将这个苏轼呀、司马光啊、张方平啊等这个反对派啊，就张方平嘛，他是一个元老，三朝元老，当时可能有70岁了的，一网打尽。当然了啊，这里也会涉及到啊那个宋朝比较特殊的那个监察制度，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台谏制度啊。这个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啊，比较成熟啊，因为它有一定的独立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监督皇权啊。所以说那个滕子京吧，敢批宋仁宗好色荒政啊，但是呢，这种皇权专制下的制度设计啊，肯定也是啊弊端很多，比如说台谏官。啊，如果都是那种大公无私、能力突出的君子啊，都道德品行好嘛。啊，皇帝呢，他也比较开明、比较宽容，那么这个制度吧，他就会运行良好啊，就是说他有点像贤良政治的那种意思了。反之，如果被一群小人所掌控啊，这个皇帝吧，他又不是那么明智、不是那么宽容，那么这个监察机制啊，就有可能沦为争权夺利、打压异己啊。或者进行这个政治清洗的这么一个工具吧。针对苏轼等人的迫害啊，倒不是宋神宗受益的啊。前面我也说了，宋神宗其实对苏轼印象还是很好的啊。相反，宋神宗起初苏吧就不觉得这是个事儿啊。但是呢，这些台谏官吧具有一定的这个独立权限啊。如果他们发起对苏轼的这个起诉和这个逮捕和审查，那么皇帝也不能过多的干预。当然了，如果皇帝啊真想干预，他也。不是不可以啊，只是需要有很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或者干脆留宗不发啊，就是这个上表上书啊，我就啊就是不处理啊，我就给你扣下。但是呢，宋神宗一时之间可能也想查个究竟啊，就给整个官场一个交代吧啊，就是我说吧，他可能就是有点他那个猜忌心吧，可能很强啊，比较强，他可能有疑神疑鬼的，有点可能快点想看看怎么回事啊。但是呢，其实也体现出了不成熟啊，因为这个案子啊，一旦啊就是办起来，就可能就超出皇帝的这个啊这个影响的，或者说整个监控的范围了。我再补充一把，就是说宋神宗死后啊，就是宋哲宗时期吧，旧党啊，就是反变法派的那些监察官员啊，他们当时就上台了嘛，他们呢又想弹劾苏轼啊，他们也是上表啊，但是当时是太皇太后高氏主政啊。太皇太后高氏啊，他就对那些弹劾上边他就是留宗不发啊，所以说宋神宗其实也可以留宗不发。可是呢，一旦启动啊对苏轼的这个调查程序啊，就立马演变成为一场可怕的政治迫害。可以说这一点体面，可以说一点体面都没给苏轼这个朝廷啊官员留啊，或者说这个大文学家当时也是誉满天下。啊，没给他面子，人家就不给他面子，就是说权力就这么傲慢啊，权力他就是这么点儿啊，他就是拉一太守如取犬鸡啊，就是说当时吧啊，就是说逮捕太那个苏轼的时候，苏轼当时好像是湖州太守啊，他就跟啊就是说赶鸡啊赶狗一样，反正搞得苏轼啊就是。怎么说呢，一点面子都不留啊，然后搞的那些其他的官员都吓得战战兢兢的啊。就是说等于把苏轼的这体面和尊严给他啊完全打掉了啊，在被押赴京城的时候啊，苏轼就觉得情势非常不妙啊，他知道这可能啊就将兴起一场啊株连无数的这个政治大狱啊，所以吧他当时其实是想自杀的，就是干脆一死吧，但是呢由于就看管比较严密。他自杀没成啊，但后来吧，他监狱里他也想自杀，但是也没自杀成。这里啊，就长话短说啊，反正我们大文学家在4个月的监禁生活里啊，受尽了折磨。 啊，其实吧就是被双规了，实际上也就等于被双规了。然后除了这个辱骂拷问啊，就是疲劳审讯啊，甚至还有可能殴打过，我觉得这个证据好像还不特别充分，反正疲劳审讯其实也挺苦的，然后也有骂，然后就是说还得骂他，就是骂的他啊，就是这个你这个在那种状态，你这个自信心啊自尊心可能都有崩溃，整个精神可能崩溃啊，那也是极端痛苦的啊。就是说那个御史台吧，当时就是被称为乌台吧啊，可能上边以前有什么乌鸦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个案件吧就叫乌台诗案。但是呢就是毕竟吧，就是苏轼他不同于一般人啊，何况他所代表的也不仅仅是他自己啊，所以包括太皇啊，当时是太后啊，就是高氏啊在内的很多人都站出来为苏轼求情啊。这里我再补充一个细节吧，就是我还是说，就是宋神宗他有点疑神疑鬼啊，他就想到底看看这个苏轼吧，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派了一个太监啊，就是抱着庇护，然后就跑到苏轼那个牢房里睡下了啊。当时苏轼也不知道这人干啥的啊，他睡他的，他睡他的，然后两个人就在一块，然后就在一块嘛。然后吧，后来这个太监就走了，然后汇报给宋神宗说苏轼睡觉打鼾如雷啊，表明他啊就是说心底啊没有什么隐私嘛啊，就是比较坦荡嘛。宋神宗一看是这样，好，那就决定从轻发落啊，就是说把他发配到了黄州啊，做个什么团练使啊，就当然这是一个虚衔，其实也是一种惩罚吧，但是可能就表示啊这一位啊这位同志吧还留在体制内啊啊，算是备用干部，属于留党察看了这个干部，但是也有惩戒吧，然后还被监督啊，地方官员监管啊，这个留党察看，然后生活上吧没有照顾啊，不仅停发了工资啊，就停发工资了，没工资了啊。其实吧这个还有那个有一些可能那个我们那个反右运动那个右派分子好像好多工资没有停发吧，反正就是待遇还不如这个右派啊。但是吧就当时那个地方长官吧，黄州的那个太守，其实这人挺器重啊，挺欣赏苏东坡的，其实对他有好多在生活上的好多的照顾啊，还有一些什么官员啊，反正就是挺照顾他的，因为觉得这人啊名声比较大，然后人又比较正，大家也比较同情他。司马光、张方平吧，甚至还有一个驸马啊，大概他们有二三十个人啊，就是也都是官吏吧或者名士啊，这二三十个人吧，因为经常与苏轼啊通信啊或者往来吧啊，就涉嫌知情无报啊，好像也有点像阴谋串通啊，原本也是要被群众打击的，但是嘛后来也都是从轻发落的啊，就罚款啊，就是罚款，就是当时是罚铜啊，一个人罚了二三十斤啊，就是可能当时可能也算啊一笔不小的吧，但是这些官员可能也没有多少钱，就是个罚铜，反正也象征性的，也可能是像苏轼啊这样拥有巨大声誉的人啊，都被折腾成这个样子，其他人谁还敢对新法指指点点，谁还敢出来批评朝政。总之啊，乌台诗案是北宋政治史上、言论史上一个不小的转折，给后来的文字狱啊和文化专制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啊，将仁宗朝的那种宽松氛围一扫而空。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有宋高宗赵构杀太学生陈忠等人，以及宋宁宗时期所谓这个庆元党禁之类的这种思想破坏案件啊，它都有一些连续性和关联性，所以说这些事情出现恶性事件的出现，它也就不足为奇了啊。我们就是接着来说这个变法啊，就是进入元丰年间以后啊，就是变法 2.0 版啊。变法的重点就从复国落到了这个强兵上面啊，这方面主要改革举措有保甲法、降兵法、保马法和军器监法等等啊，这些法吧，其实以前在熙宁年间也有推行的啊，只是说这个时候吧，可能这个时代，可能它的这个推广的这个力度和广度更大了一些啊。在宋神宗继位的初期啊，老臣文彦博就劝说年轻的皇帝啊，20年口不言兵啊，其实还是强调就是不折腾啊，千万别折腾啊，叫韬光养晦啊，千万别折腾啊，所以说还是姜还是老的辣啊。但是呢宋神宗不听 啊，他很想在军事方面积极有为啊，要统一啊西夏啊，那个要促进啊统一啊，这就算不是为了什么工业着想啊，他也是要出一出多年咽不下的这口恶气啊。虽然大宋嘛，在军事上也有一些啊不错的表现啊，比如说啊，熙宁年间名将王绍收复了河湟地区啊，就是在今天的青海地区啊，青海甘肃那一带啊，这对宋神宗啊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当时那些河湟地区可能是羌族啊占领的，叫什么羌啊，所以啊他开始对西夏用兵啊，就占据河湟地区吧，就是说在地理位置上可能对打击西夏是有利的啊，就是宋神宗吧，就是试图一举消灭西夏啊，就是洗刷的几十年的耻辱。因为西夏本来他就是完全臣服于啊大宋的，但是呢北宋的这个整个军事实力并没有一个啊，就并没有随着这个变法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啊，军费虽然充足了，军事制度也有些调整，然后军事装备也不错了，是战斗力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啊，所以啊就遭致一场大惨败啊，就是伤亡死亡二三十万人至少啊，这场大败也是导致宋神宗啊英年早逝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推力啊，就是说主要的一个精神刺激啊。此外吧，就是西晋年间啊，还有南面的交趾啊，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越南啊，我前面也说了，对广西地区进行大肆的这个侵扰啊，交趾方面啊进行了多次的这个大屠杀哦，杀死大宋军民十几万啊，令神宗皇帝悲愤不已啊，决心复仇啊。不过后来吧，就到了元丰年间吧，就大宋吧也组织了一场反击战啊，但是呢功亏一篑啊，就是说不负当初狄青的风采。因为狄青嘛，他是一个啊北宋罕见的这种名将嘛，他就是对付那个所谓的什么农志高方面，他还是比较厉害的。那这个农志高吧，他有点像啊这个所谓的少数民族吧，他有点作乱，他有点那个意思。不算是一个敌国啊。总之，年轻皇帝的很多理想都破灭了。宋神宗整个人从积极有为、乐观进取啊，迅速的就变成萎靡不振、消极失望啊。就是说，当他听到那个西夏啊，就是惨败于西夏的那个消息的时候，可能据说是曾经有三天连续没吃饭啊，终于导致生了一场大病啊，于三年后去世啊，享年37周岁啊。这一年就是是应该他是公元1048年出生的，然后这一年是公元1085年，然后好像就是1086年吧，就是司马光王安石司马光然后相继病逝啊。当然了，这里再补充一下，就是王安石这个人吧，就是本来他就不是那种啊留恋权力的人，他在做宰相的时候就心怀盈满之忧啊，身在庙堂却心向江湖啊。到了他的晚年，王安石啊也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啊，酷爱《维摩诘经》和《楞严经》啊，就成了一位不出家的佛教徒吧啊。他跟苏东坡的关系啊也修复了啊，至少是改善了啊，大大的改善了啊。苏东坡吧，从这个乌台诗案以后吧啊以来吧，就是内心的这个创伤非常严重。啊，就是心理阴影很重，因为在那个四个月的这种监禁啊，这个拷问啊，这个双规生涯里边啊，受到了这个打击和这个精神创伤非常严重啊，加上各种生老病死的这种困扰，各种生活烦恼吧，就是越发喜欢这个佛学了啊，喜欢亲近这个僧人，就是和尚啊，比如说这法印啊什么的啊。宋神宗死后，他的儿子啊宋哲宗继位啊，太皇太后高氏主政啊。刚才我忘了说了，那个台谏啊，他那个还真有点像什么中纪委啊。太皇太后高氏主政，司马光啊等反变法派上台。司马光虽然批评王安石自信太后，但他本人也非常固执啊，就是苏轼给他起了个外号啊，就叫司马牛啊，就是牛，比较像牛那种牛脾气啊。很多新法举措在经历过最初的不适应和付出相当成本后，其实完全 是可以保留的，尤其是免疫法啊，这个有很大的合理性啊，这个新法还不错。但是司马光啊，却将新法大部分新法给废除了，也把这个免疫法给废除了，以至于引起了这个苏东坡的这种不满。这个两个人吧，就当面进行了这个争论讨论啊。表面上司马光是服了，但是咦，他的事后还是啊照做不误啊。就说我们这个大文学家苏轼吧，就是这么不识时务，不合时宜啊。他一心吧就只为这个良知和公义说话啊，就是说他。就是说啊，就是说这种算是有点像这个不屈不挠吧，反正就是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啊，就是虽千万人啊吾往矣，他有这么一种气概，他不是说完全有这种气概，但是他也啊是比较有啊。结果呢他就再次受到打压，当然了，就是司马光呢死得早啊，他没来得及修理这个苏东坡，他是准备修理的。后来吧，就是司马光的门人啊，就他那一派人吧啊，就再次啊迫使这个苏东坡外放啊，结果又跑到杭州去了啊，这回不过是太守了啊。苏东坡把他其实后来吧，他对王石的信法吧，他也有反思啊，他认为自己当初吧一概反对啊，也有不周全的地方啊，他也考虑这个免疫法，他承认当初自己有些冲动和认识不深的地方啊，但是他到了地方以后吧，因为他以前吧只是在那个陕西凤翔做过小官啊，就待了没几年，他对这个原来那个恶法吧，就是恶的那个旧法啊，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那些民众吧，就是这些猜疑啊什么的呀，他对那些东西理解不深啊。他后来就是做了好多年这个地方官吧，他对那个东西理解深了，做那个免疫法还是不错的，因为他是交钱啊，可以就是免疫嘛，让民众吧就是啊，就是说就是增加了民众的这个自由度了。啊，有点像后来这个一条鞭法吧，一条鞭法它也是好多，就是就是说让民众吧啊，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个择业自由度啊，和这个反正这个自由度增加了啊，所以说这个苏东坡吧，他觉得免疫法还是很好的啊，就是说这个可能也是他能够跟那个王安石和解的这个原因嘛，或者是部分的原因啊。此外啊，司马光一派大肆的清洗变法派。啊，这也是造成啊这个党争啊啊激化了这么又一个因素啊。我觉得这个反变法派吧，就是个旧党啊，之所以也变得那么极端，可能也跟啊一种被多年压制后的这种反弹啊有关系啊。就像被压迫者往往会被感染上这压迫者的坏毛病一样啊，在这个操守上啊，这个变法派上台后啊，他也都变坏了啊，他们也变得这个不宽容狭隘啊。甚至于啊也比较贪腐了，当然主要还是这种不宽容比较狭隘，然后打压异己啊，可能当然但是呢这个这个原因还是那、这个啊就是变法搞的啊。变法派里虽然也有小人啊，但不都是小人啊，一律进行打压啊，比如说这个王安石他本人他就不小人，一律进行打压很容易助长新旧两派的这个敌对情绪。还比如说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的老爹赵挺之，他就是变法派。那李清照的老爹李格非啊，他也算是苏门后世学士啊，他就是反变法派。如果政治上闹得水火不容，以后两家人也不好见面啊，事实上也确实不好见面。再说就像今天这样，一家的夫妻父子甚至母子都有可能政见不同，可能老妈是毛粉，然后儿子啊他就是啊有这种啊，民主意识吧，难道要闹到你死我活吗？啊，反正后来又是新反派得以上台啊，对连同苏东坡、司马光在内所谓原右党人又进行了更加严酷的打压啊。就是你看这个苏东坡的人吧，你看，哎呀，他这个啊，这个政治上的这个遭遇吧，就是说他的这个后半生吧，他的这个跌宕起伏，这些屡遭迫害，都跟这个变法有直接关系，变法激起他演一系列的后边这个恶果，甚至到他死后，苏东坡死后，他在政治上还受到打压啊。所以说我们理解苏东坡的这些作品嘛啊，就要理解他后半生的这个哎这个颠沛流离啊，这个政治上啊这种不得志啊啊这种遭遇啊有关系。然后吧，就是说这个王安石变法吧，就是说更导致啊，就是以及后边这些党争吧，恶性的党争 啊，更导致宋徽宗时期这个荒政恶政的出现啊。总之吧，熙宁变法啊，或者说熙丰变法，可谓是助推北宋政治腐烂和灭亡啊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当然了，不改革啊，或者不这样改革啊，大宋它也会死，只是死得慢一点啊。或者说，如果改革步骤平稳啊，就是领导人吧能够兼顾各方啊，改革的这个副作用嘛，它就不会那么大。这里吧，我想再对比一下这个明代的张居正改革啊。其实张居正啊，之前几年啊，隆庆时期的宠臣啊，隆庆皇帝的这个宠臣高拱就已经在主持改革工作了啊，所以准确来说应该是啊，隆万大改革啊，时间吧，大概有四五六年。这个改革吧，看起来就比较有成效啊。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张居正改革的举措与熙宁变法啊，它有些不同吧。比如说，张居正改革主要还是以啊提高这个行政效率啊及这个赋税公平化等为主啊。明朝那个有钱人吧，大地主什么的，其实也是千方百计偷税漏税啊。比如说，交那个地产税啊。他家里可能有十万亩，他可能只说我有五万亩或者两万亩啊，他这样交啊。他们呢又跟官府呢有一定的勾结啊，就是说或者势力比较大，官府他们也不敢查啊。一般的就地方官他们可能就都不敢查，但是呢一个相对清明的政府或者强政府或者上面有一个啊就雷厉风行的这么一个政治权威啊，他就不会让这些啊有钱人得逞啊就要收他们的税啊。由于张居正是个老练的政治家，又获得了巨大的这个权威吧啊，所以他在推行变革确实是就比较顺利啊。然后就是啊，也是算是为政府啊漏了好多钱吧啊。比如说后来万历三大征啊，完全靠这个财政积累，如果没有这个财政积累，那些仗都没法打，没钱根本就。另外当时也出现了像戚继光这样的名将啊，所以在国防方面也有不小的改进。反正我觉得戚继光嘛，就是能力应该说是相当突出的，可能明代我觉得应该说属于啊，就是戚继光吧是明代数一数二的这种人，我感觉好像比徐达呀、常遇春他们的还要有创造性啊。当然可能类型不是特别一样，但是啊就是他的这个能力啊，个人的这种独创性啊，就是然后他这种专业精神啊就特别强，然后喜欢钻研，然后又特别有那种专业化的这种啊精神。相反啊，在熙宁变法当中，经济领域的这个意志兼并啊，平均税役啊，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和解决啊，军队战斗力差的问题啊也没解决，所以说啊，就是说北宋灭亡啊，也跟这个军队力差，一直这个军队力战斗力没有提高有关系。此外，张居正曾经也是啊一度凭借专制权力来进行啊进行这个舆论压制吧啊，推行文化专制。张居正吧就曾经就是通令全国啊一律关闭书院啊，因为当时这个书院吧它就有这个啊舆论监督啊，还有点这么议政啊那种议政啊，他那种一种职能啊。总之啊，可以看出权力的掌握者天然有打压他人的一面。啊，必须啊有效的监督和制衡这种权利，不然他就可能非常放肆。这里啊不能不引用刘子健先生在其《中国转向内在意识》中的一个精辟的结论啊。刘先生啊在研究了中国转向内在的相关层面后，指出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国家权力始终处于政治啊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啊，中国文化的命门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当中啊，这个意识形态后边他加了个政教两个字啊作为解释吧，可能就是他认为吧这个中国这套意识形态有政教合一的那种感觉啊，其混合体决定了其他一切，包括经济领域啊。在宋代或者晚明啊，即便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日益拓展的贸易、重商主义的张扬和正在发展的城市化，也不能促成这一变化。总之啊，期望通过经济的发展来融化那个坚固僵硬的混合体，只是一张挺愿的痴人说梦啊。当然这后边这句话吧就是宋史专家余云国先生说的 啊，就是完全可以拿来驳斥那些经济发展论者啊，那些人嘛就天然的以为只要经济不断发展就可以自动解决很多的政治问题体制问题啊，其实这是啊痴人说梦。然后我再强调一下刘子健先生那个话的那个意思，实际上嘛他还是认为就是说那个国家权力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这种专制权力，实际上他对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等各个方面啊他都有决定性啊这种先导性这种根本性的影响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最最关键的，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制度，理解中国的文化，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理解中国他这个权力运作，离不开他这个离不开这个啊这个政治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是解读中国问题的一个钥匙，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啊，我们啊就是说啊要以这个以史为鉴嘛啊，但是呢就是说说研究古代史吧啊，对我们这么大的启发可能也跟这个体制的这种相似性和一致性有关联啊。最后就是想说一下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啊，就是陈寅恪啊，不又念错了一个类似转变问题啊。陈先生曾经说自己是少喜临川新法之心，而老同素水鱼抽之鱼啊，这个临川就是指王安石了，这个素水就是指司马光啊，司马光自称鱼抽啊，实际上就是表明了啊陈先生他自己的这么一种保守主义立场吧。当然了，以前我自己吧写过一段话，就是一般中国人深受传统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认识不到商业的繁荣究竟对社会意味着什么，真以为商业的发达是与否跟农业产量没有关系，反而商业越发达农业发展就越受到限制，人力从农业部门大量转移啊，实际上生产力在生产力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发达的商业所促进的货物的流通是可以提高社会总体的边际效益的，从而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和拥有感。当然发达的商业通常都会引发技术的进步，从而大大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实际上还会促进文化交流，这更重要，尤其是对外贸易啊。但是我这里再解释一下，就是传统中国为什么会产生和延续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呢？首先这种政策它是法家思想的一种体现嘛，因为重农抑商嘛它是其实是为了争霸，其实那个法家思想嘛主要一开始它就是为了争霸。后呢到进入这个自秦始皇这个大统一以后吧，就是说比如说有好多的富人社会上啊，他们就会产生很大的这个政治影响力啊，他肯定要干扰这个皇权的这种行使吧，至少会威胁他的一定的这个政治权利啊，所以说就像汉武帝那样，他可能就会啊采取这个政治专卖啊，经济垄断呀 啊搞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啊统治经济啊，他可能就这样打压啊商人阶级啊，所以他这个实际上也有点重农抑商的那种意思。说吧，就是中国的这个商业商人吧，他这个东西发展不起来，重塑不起来吧啊，或者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资本主义萌芽它发育不起来啊，说到底还是政治问题，还是权力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啊，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这个资本主义萌芽这个问题吧可能也算是一个伪命题啊，虽然可能也不能这样看，但是我感觉也算是一个伪命题啊，因为在中国这个制度环境下，社会环境下，根本你不可能发育出资本主义来，因为你那个权力问题、政治问题啊、体制问题你解决不了，根本就没有外来因素解决不了的啊。所以说中国，所以说啊，对中国就是说自己是发育不出来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啊，因为资本主义吧，其实还是要不能光靠重商主义，它还是要依靠这个法治、民主啊、自由的这些东西的。但是在北宋时代吧，就是司马光他认识不到这一点啊，就认识不到这个商业的发展啊这一点吧啊，他就认为国家的财富总量是固定的啊，不在民手里啊，就在官手里啊，这就是像司马光这类人的认识的局限性。然而像王安石这种大政府强政府主义者更要进行批判，虽然他自己啊也早就否定自己了 啊，而那种沉淀在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思维中的排他性心理啊，正如我们前面已经介绍的，不仅仅是王安石所代表的变法派有，后来司马光所代表的旧党也有啊，这也是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和加以超越的啊，要超越古人吧啊，必须要啊做到这一点啊，就是政治上的这么一种啊改善改观啊。在结尾的时候啊，我想再回到主题啊，就是本次分享啊不是想给王安石变法或者说西风变法做什么盖棺定论啊，顶多算是给大家提供啊一种思考的维度啊，如此而已。好的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没想到讲了大概100分钟啊，因为我预计未来可能是1小时啊，因为文字部分大概有12000多字，但是真正后来讲吧可能大概超过了13000个啊这个字啊这个音啊，要化为文字的话可能有13000多字啊。好的，谢谢大家啊。